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我们刚才一起念的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8节。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第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无论是基督徒好或者非基督徒好，你若问人家基督教的标记是什么，答案一定是十字架。为什么是十字架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比如空坟墓？包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耶稣这两者，十字架与空坟墓，他都有提到。他说他在耶路撒冷会被杀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所以他的坟墓就是空的。所以为什么标记是十字架而不是空坟墓或者其他的？的确，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他没有复活的话，他的十字架就没有意义了。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5章所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的确，我们一定需要上帝的大能。在耶稣的复活，我们就看到他的大能，但是在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爱。若只有上帝的大能，但是没有他的爱，那么上帝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上帝，因为他的确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因着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上帝也是爱我们的。如果讲更完整的话，看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当时就是在担当我们的罪，他被杀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并且能够这样看到我们的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们若不知道，不承认我们是有病的，是有罪的，我们就不会觉得需要耶稣的赦免，他的拯救。所以一方面，耶稣的十字架就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罪是多么可怕的、严重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看着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多么的爱我们这些罪人。耶稣替我们受那样痛苦的惩罚，同时他那时候正在赎买我们，赦免我们这些按本性就是上帝的仇敌。上帝多么的爱我们。可以说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又看到律法，就是定罪的律法，又看到福音，就是赦罪的福音。我今天想要顺便提到说，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不错的。我明明知道好多弟兄姐妹们，很多基督徒认为看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天主教的习惯，没错，天主教会这么做，但是不是所有天主教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马丁路德也保持好多当时的习惯。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使徒保罗特别提到他的整个神学就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学，的基督的神学。比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说他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另外也说，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在这边我们就是看到耶稣的十字架。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甚至可以说这段经文的两部分，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第一部分就是耶稣的十字架，那么第二段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好，我们先就考虑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在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至少可以在四个地方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上是多么重要的事。首先，按照原文希腊文这段开始说，从此耶稣开始，而不是才。从此耶稣开始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这时候，耶稣开始明明地告诉门徒，他会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他受死之前，他还有至少三次，他告诉他的门徒这一点。耶稣自己明明知道会这样，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替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耶稣也要他的门徒知道这一点，在这时候他就开始指示他们这一点，他也会继续这么做，因为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好，我们现在换到第二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钉十字架是多么的重要。第二十一节说，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为了被杀复活，他必须这么做。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是专门为了这么做，他必须这么做。上帝早在旧约里面已经说会这样，比如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他叫他的门徒不要拿刀来保护他，因为耶稣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这个就是上帝很早的机会，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也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就是在十字架上做多人的赎价。人子耶稣上帝的儿子来，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舍命，当我们罪人的赎价。好，第三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多么重要，是耶稣如何激烈地责备彼得。当彼得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被杀的时候，耶稣马上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哇，这么可怕，彼得这样说就等于是撒旦的话。当我上帝要真理课程的时候，我都告诉学生说，撒旦最想要做的事就是破坏上帝最想要做的事。那么上帝最想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拯救我们罪人。但为了拯救我们罪人，耶稣就是必须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撒旦当然想要阻止这个。彼得说耶稣万不可被杀，就是撒旦自己的话。 好，最后的地方也是有点类似的，耶稣继续责备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罪人的意思绝对不是十字架，无论是耶稣的十字架或者我们自己的，但是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意思，先是耶稣的，然后也是我们的。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进入第二部分，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关于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彼得和我们就是不要十字架，所以耶稣需要教导彼得和我们一下，十字架是必须的，并且这所必须的十字架不仅是耶稣的而已，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也是必须的。耶稣说，第二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意思就是跟舍己的意思一样。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是在舍己，也就是在丧掉自己的生命。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非常爱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舍己为别人而活。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生命，我们主要想要照顾我们自己，为自己而活。我们不要受苦，我们倒想要享受荣耀。我们应该跟从耶稣，就像他完全为别人而活，也为他们，为我们而死。我们应该照样做。你想想看，上帝的儿子离开天堂的荣耀，为了来到这充满罪恶的世界上，为了代替我们这些充满罪恶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他的仇敌，他也就是替我们很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呢，甚至我们所爱的家人，也是所爱我们的家人，甚至他们，我们很难为他们而活，我们很难把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好处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好处前面。我们就是一定要首先救自己的生命。耶稣今天责备我们说，不要这样，你要悔改，你要跟从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要舍己，你要丧掉自己的生命，你要为别人而活。我之前说，除了这次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之外，耶稣至少三次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会在耶路撒冷被杀，第三天复活。其中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那次跟今天的经文很像。耶稣讲完他要受死复活之后，门徒表达他们很难接受。在第二十章那次的时候，是门徒雅各和约翰说，他们要在耶稣荣耀的国度里坐在耶稣的左右。耶稣讲十字架，但是门徒只想到荣耀。接下来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耶稣就要教导门徒，也责备门徒，因为他们不想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今天这些耶稣的门徒，我们如果要伟大，如果要为首，就像我们如果要救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别人的仆人，就像我们要上吊自己的生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样，并且就像耶稣是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模范榜样一样，他也是我们服侍别人的模范。他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你每天起床的时候，你第一想的是不是啊，我今天可以当谁的仆人呢？我可以服侍谁呢？我如何可以好好服侍他们呢？上帝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个服侍罪人，为罪人舍命。你也要做服侍罪人，为罪人舍命，就是为罪人，包括你的家人，牺牲你自己。你不要为自己而活，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了。那么你做的怎么样？我真希望你可以看出你自己的罪，你可以承认你做的不够好。上帝的律法如果真的强迫你这么做的话，感谢主，因为这就是最重要，上吊自己，放弃自己的一方面。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耶稣的确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但是我们罪人虽然应该跟从他，应该像他那样照样做，但是我们很难做到，并且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我们那样跟从耶稣的行为在上帝的面前站住。我真希望你可以承认你的罪，承认你是一位有罪的病人，因为病人才用得着医生，不怎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人才用得着那位代替他们背起他的十字架的人。耶稣只有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为你这位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为你舍命做你的赎价。是的，耶稣背起十字架是你的模范，是你的榜样，但是首先并最主要的，耶稣背起十字架是为了代替你，为了救赎你，为了赦免你的罪。耶稣是你的榜样，但是他首先并主要从头到尾是你的救主。2000年前，耶稣就是代替你背起他的十字架，被钉在那十字架上救赎你。客观来说，你那时候已经得救了，但是主观来说，你是受洗的时候亲自得到这个救赎。是很有意思，是当使徒保罗形容洗礼的时候，他说在洗礼我们与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 是的，借着洗礼，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我们应该跟从耶稣，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够好，但是借着洗礼，上帝就白白地使我们完整地跟从耶稣了。我们借着洗礼就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有确定地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借着洗礼，也可以说因为上帝借着洗礼与借着他的道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现在已经完整地跟从耶稣了，已经完整地舍己，完整地背起十字架，完整地丧掉生命，因此我们也就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一切都是百分之百的礼物，上帝所白白赐给我们的。借着洗礼，借着信心，这已经是你的，并且这已经是很完整的，因为是耶稣自己完整的工作，连一点都不需要你的补充。耶稣当你的救主就是这样，当他做一切的，你只有白白的领受而已。上帝就是创造主，我们乃是受造之物，无论是在肉体方面或是在灵魂方面都一样。我觉得圣经形容基督徒的生活最有帮助的解释，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基督徒是枝子，我们这些在葡萄树里面的枝子一定会结葡萄了，果树的枝子就是会结果子。借着洗礼，借着上帝的道，上帝就把我们这些原来在撒旦树里面的枝子，耶稣把我们接枝到耶稣葡萄树里面，那连接的地方就叫做信心。信心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现在因为我们借着信心是在基督里面了，所以我们也会有好行为。那么关键是这个，就像葡萄不会让枝子进入葡萄树，当然不是，反而先有那在葡萄树的枝子才会有葡萄。同样，基督徒的好行为不是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不是让他们赚得他们的拯救，不，上帝先拯救我们，借着他的道，借着洗礼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这一定是先，然后因为我们有从基督那树干而来的滋润，我们自然会结，就会结果子，一定会有好行为，包括一定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了。这是个事实，果树的枝子就会结果子，基督徒就是会有好行为。若一个人连一点好行为都没有，这就表示他本来就不是基督徒，不是在基督里面了。都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可能的事。那么非常烦扰我们的事实是这个，虽然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也一定会结果子，也会背起十字架，但是我们还是有那老我或者老亚当。我们虽然在基督里是百分之百的义人，但是我们同时还是百分之百的罪人。 因此我们常常不怎么背起十字架，也不怎么舍己为别人而活，我们还是很自私的，甚至很骄傲的为自己而活。因为这样，我们也随时需要律法不断地来显示并定我们的罪，否则我们忘记我们还是非常需要属灵医生耶稣的病人。但上帝的律法定我们罪之后，上帝的福音就重新来赦免我们的罪。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先承认我们的罪，然后上帝借着牧师就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这个赦免，这个福音就是我们的滋润，我们的力量，自己会产生我们为别人而活的好行为。那在我们里头，心我老我的挣扎是很累的，并且我们真的需要尽力与那老我打仗。但是给我们力量打仗的是耶稣的赦免，他的拯救，并且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耶和华的慈爱，他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十字架与我们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一定是先的，并且他的十字架首先并主要的是拯救我们罪人的。接下耶稣的十字架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基督徒像基督一样都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像耶稣一样我们为别人而活，为别人受苦，服侍别人，当别人的仆人。我们这些一定会做，但是同时上帝的律法会不断地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没有做得那么好，我们还是常常只为自己而活，不怎么想要服侍别人。但是律法这样使我们重新看出并定我们的罪是好的，因为这就强迫我们回到耶稣拯救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在那里再次领受到耶稣所赚得的赦免。我现在再跟你们确定，让你们确定知道，今天早上上帝因着耶稣的十字架，他再一次赦免你的罪，你的罪都蒙赦免。等一下你又要得到这个赦免，当你领受耶稣的身体宝血，就是为了赦免你一切的罪。那么这个赦免，这个福音也再次地会激励你们，自己推动你们重新开始为别人而活，也就是重新跟从耶稣了，重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确有原因，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记，你就继续不断地定睛看这位为你钉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了。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